见你。

天山里坐，见霓虹定为风衣，断喝了一声狐狸，你为何不讲一声更换，这霓虹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闻无过关，嫉妒掩面，霓虹他旁若无人，颜色不更不易得，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草草大怒，说好一个霓虹镇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把个羞耻全无，礼义不通。霓虹说欺君王上方为无礼，我要撸一撸清火之体，父母的一心何言理不通，草草说如为亲母，那不是拙不？霓虹说拙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便于贤拙在目，把那忠言拙在听，不读诗书拙在口，不通筋骨拙在胸，你不如天下的诸侯啄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篡逆啄了你的心胸，我本是明教的班头斯文领袖，你如果充当不吝是奸贼，你的昏庸只骂得草草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草梦得要用奸谋施诡计，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冷笑道霓虹，我命你前往荆州降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霓虹被皇族弄斩，刀下丧命好可叹，兵心铁胆岂男子，夜宵黄闹一命丧残生， 小李想开个红，唱得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六，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下面呢再为您演唱《丑末寅初》片段。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